欢迎嚟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3年4月3日过咗愚人节啦。 咁啊，愚人节相关嘅我哋会有专题报道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 嗱，咁今日讲咗啲唔开心嘅消息啦。国宝级人物嚟噶啦，就音乐家坂本龙一就过世，就直肠癌， 享年71岁。 系啦，咁就因为佢因为我谂下就系佢同 A.G. 最相关就系佢系帮天龙魔警而做作曲音乐嘅，正当年系好多人就为咗呢个音乐玩天龙魔警而，事实上我亦都好记得嗰个配乐，正到冇朋友嘅系。咁就安息啦，因为始终同 ACC 冇关，我都唔使讲太详细啦。 因为佢相关嘅应该会有各大新闻会话你听噶啦。 嗰个版本龙一、哦，即系点讲？我就白佢版本龙一，仲使我哋讲咁啦。讲另一单，其实唔意外嘅。咁一每年一到3月31日咧，啲声优就离开自己事务所转会啊 Kika 嘅嘢噶啦，即系新财政年度。 理论上，因为日本是新财政年度，所以很多新措施理论上都需要在4月1日公布的。问题就是4月1日大家知道，他们很多时候被为免被人以为是讲笑那么说，要么就提早一日，咁即系完结嗰日去讲，又或者系再迟一日咯，前后一日去避开咗佢，费事啲人以为呢个愚人节玩笑。咁啊，每一年都有啲咩离离合合啊， 例如话系新接手嘅。呢、这个其实就系林古子就接手新嘅音乐决赛咧，咁就佢喺三月最后一日就宣布离开佢嘅事务所八一。至于新事务所暂时未公布，定系接系啦。咁另一单就系英井夏云就离开咗 Intention， 即系离开咗铃川健一嘅事务所，佢自己离开嘅。 根据佢嘅讲法啦吓、啊，即系你知表面嗰套系咁讲啦吓。 咁应该系，我觉得系真嘅。 应该是真的，不过我总之要讲清楚啫，系佢嘅讲法。 即系因为讲真就铃川识咗咁多年，即系难听嗰句老朋友，即系 冇理由因为呢啲嘢去西走佢嘅。但系佢嘅立场调翻转啦，就系冇理由因为佢自己嘅嘢连累到老朋友噶嘛。 识咗咁多年，因为好简单就系嗱呢间咁嘅嘢对力嗱对铃川事务所嚟讲其实冇乜影响嘅，因为讲真就系以校哥喺呢个圈里面嘅工作量，钱照收 ，job 照接，但系。对于校哥嚟讲，喂大佬，搞到老朋友咁，搞到个头都大埋，有佢出嚟道歉，有乜有乜，即系好过瘾佢今趁住，满月就算啦，真系自己走啦，冇。 系咪同埋一个我哋之前冇讲，大家好关心嘅八卦一样啫嘛，咁佢咪走咯，冇嘢嘅呢啲，咁啊事后点样搞翻掂，或者佢即系呢啲事务所系简单啲啊，事务所就。你东家唔噶，咪大细家，甚至自己嚟都仲得啦。 啊，声优事务所真系跳嚟跳去一啲，个声优都转过几次事务所，仲同啲球员转会差唔多。 啊，只要你业界入边冇俾，唔系成个业界退起你就冇问题噶啦。咁啊，佢应该未到呢个地步嘅，系啊。 应该咁讲，校哥咁嘅江湖地位，佢一行出嚟话有要搵事务所，个个生意签佢啦。咪就佢肯掹咁解啫嘛。 佢自由身都冇所谓啦，其实老老实实，有人肯帮佢执大少少嘢已经得噶啦。 好啦，咁咧就另一单又以为系原始新闻，原来真嘅。 似乎唔系啦，因为我哋嘅分辨方法好简单嘅啫。佢4月1日嘅23:59仲响树，响树我哋当佢真噶啦。 咁咧就系、是、一套超过30，应该有30年左右嘅基漫《Kusomiso the Critique》。 你讲呢句咧冇人识噶，你讲亚拉拉尼卡大家会比较容易啲啊。 亚拉拉尼卡就识噶啦，简单嗰句嗱，咁呢套咧就系曾经喺呢个里面红爆嘅他角色，咁咧而家又有人将动画化。 理论上咧就喺未有呢套啊，直情系嗰阵时已经红噶啦。 就是90年代嘅呢套漫画系，其他就唔红嘅。 都有人讲嘅，不过就令佢爆到四围都系真系呢套个传播力嘅。 系啦，咁当然最重要就系 Isaki 轻贵嘅磁性低音啦，配入佢低音充满电波跳舞同埋各种名台词，令到呢套本来其实真系冇乜人识嘅基漫爆红到不得了。咁咧就而家有人，应该我都系用卡分型模式就系、是、集资。出一套 OVA 就低超低成本嘅，咁就就希望出动画，咁咧配音方面就系、是、阿部高和就助作喜朗，咁动画正树就索阿提，曾经又问点解唔揾伊沙治， 咁啊，伊沙治兄贵就话因为我就唔到时间，咁啱啊，因为伊沙治佢本身系宫崎人，咁你要佢走去东京录动画，一搞搞几日之后，人哋唔使做咩，系咪？你唔我为咗钱多人嚟噶啦。 仲有佢个协力者咧，基本上就系你 全部啲 Q 人嚟 嘅。你即系话时代眼内而家一啲嘢，即系全部都系十九几年前嘅事嚟噶啦，全部都系即系都点讲啊？当年嘅事，全部都 好简单，伊沙治啦，超罗啦。帕木鲁扎尼啦、伊比奥啦、朱色文学、伊藤文学，全部都系嗰啲呢口人嚟嘅，全部都系，即系连我都识嘅。 啊，当年嘅事啦，咁啊，佢似乎系认真啦，应该咁讲啦。佢而家呢一刻仲喺度，所以我哋只能判断佢应该似乎也许系认真嘅，因为其实就算唔系四月一号都可以系大靴计划嚟噶嘛，大家明噶啦。咁总之是暂时应该系咁啦，睇佢做出系点啦。 总之就是这套东西现在竟然有人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时代眼，就是 Lico 的时代眼泪咯，正如 Lico 已经退出了时代了。 毕竟都其实十年前流行的事来的啦，都已经。 不止十年了，他2009年、10年左右开始爆开红到连我这些不留意开的都知道的，哪个不知道阿 Lica？ 好了。这个就不是笑话了，就 PSVR2 首月不到30万。 不是都是笑话来的吗？ 应该这么说。佢仲卖咗30万，我都好，即系虽然我身边都有人卖咗，但系当佢老哥一向钱多就冇意见啦。但系我个反应就系、是，就算钱多唔应该买啊嘛。你有啲更有PSVR 二，你话你买你话买个耳机冇所谓，因为耳机唔系点，除非买好大个大耳牛，即系唔系话细细个冇所谓啦。喂 ，PSVR 二禁咗订，你买嚟你可以做乜咧？ 之前都有讲过噶啦。首先睇唔到 AV 嘅 VR， 全部都系垃圾。 系啦， 虽然我唔睇，不过呢个系非常紧要嘅事。呢个其实都唔系好紧要啊。即系佢有几唔红咧，我系见所有开箱片，所有啊，虽然系我所见啦，即系嗰啲可能有啲偏门，所有开箱片都系 sponsor， 即系都系 Sony 啊嗰啲相关嗰啲公关寄嘅公关品嚟嘅。我唔知系佢最终系佢会拥有嗰件嘢啊，定系纯粹开完要还翻俾人 啊？我知道有个网台嘅开箱片就啱啱有个苦主买咗。动够人勾个苦主买部机，攞部机出嚟就开箱嘅。 咁啊，最多就借翻嚟噶啦，都唔系自己买啦。 梗系啦，要自己买啊，傻啦，真系钱多仔咩？ 所以咪话你净系睇呢样，你已经知道佢几咁唔受欢迎啦。即系30万部一个月，喂，真系有点而难睇咯，老实实。 咁 Sony， 咁我觉得 Sony 粉嘅嘅热情力嚟讲。英国都 C 个数字差唔多噶啦，嗰部今日旗舰级 V-Bot 相机 E1 卖成万七银啊，都有啲傻仔喺搵网上面同我博话部机值啦，拍 V-Bot 咋，顶你肺！ 亦都多得呢个 Facebook 咁样压价嘅竞争嘅200蚊美金，虽然而家加个价啦吓，跟住后屘又借头借落又折扣翻落去 ，Facebook 嗰边肯烧钱。咁其他搞 VR 嘅基本上唔撚使玩㗎喇。 隨佢鍾意啦呢部咁嘅嘢。所以 Apple 嗰部咩 VR 嘅眼鏡大家都唔睇好㗎。呢类嘢又好睇唔好食㗎嘛。讲就好劲，实际上你唔知用喺边度嘅。 即係大家都系缺一个好实用嘅杀手级应用。咁其实 PSVR 唔系真系好差，问题佢真系冇乜好用嘅应用。 我成日讲呢就系、是、对我嚟讲唯一一个眼镜即系戴眼镜上面嘅装置咧，唯一一个设计就咩咧？龙珠嘅战斗能力显示器。 又或者咁讲啦，其实我睇下冇你咁搞 get， 但系都系呢个样嘢。其实就系你件嘢一定要带出街，唔可以有线去。你可以有线掕落去你身上边最大嘅妥协噶啦。你基于电源啊乜嘢，你掕线落去腰啊嗰啲装置都 OK， 但系你一定要带出街。然后你可以望得到，即系要 AR， 即系 Apple 你话 AR VR 兼容都 OK 嘅，但系总之就系你一定要有 望到街 啊，你要多啲应用先得。Google Glass 其实系概念上 OK 嘅，问题就系现在嘅科技能力系冇办法令佢保持一个大家接受到嘅轻巧程度嘅情况之下，有足够嘅续航力同运算力。你而家系目前呢度装置系最大问题嚟噶嘛？咁你VR。一样啊，佢嗰嚿你喺屋企用啊，都要掕呢条线嗰条线咁搞咁多嘢，暂时系做唔到啊！你而家系其实要等技术成熟到你可以带住四围行啦，咁你先有可能会啲人多去考虑啲实用啲嘅应用情景。问题而家一讲 VR game 咧，你系冇几只 game 可以俾你玩 ？game 冇意思嘅 ，game 唔系实用嘅。点解话龙珠战斗力显示器？点解我会用呢例子就系、是、佢实用程度就系咩咧？ 你在高空工作，即是例如你在那些发电塔上爬的时候，你的显示器会告诉你知，例如显示有什么情况，那里有什么情况，它立刻告诉你情况，你不用按手机或手表，你立刻发知道有什么情况，然后立刻去处理嘛。这个就叫做什么，对一些手不可以空出来的人，他可以即时看到收到情况，然后立刻作出判断。这件事是很多叫做什么专业领域用得着的，即是工程师啊、高空工作啊，或者一些隻手隻手打打機咁樣，佢隻眼可以即係啱望望到個mon顯示到，咦？人通有個 message， 喂喂 ，FBI 查水表，你快走啊！咁樣，依樣嘢好重要嘅，但係 VRL 完全冇呢個功能，攞嚟做咩啫？就咁樣啫嘛。 所以咪話佢一定要帶走咯，你帶唔走嘅話就不乜嘢都嘥嘅事啦。不過就呢個就已經係有撚排嘅事嚟嘅。 不過呢個就就係、是、科技，我覺得呢個科技進步係會做得到嘅。我亦都期待嘅科技进步。 嗯，等多十年八载咯，我都要。 系啦，因为要解决到就系缩到去六，缩到战斗显示器咁嘅 size， 其实系需要技术嘅。不过呢个就另一个故仔啦。 系咪？你乜仲有另一个办法嘅？你就系、是、你本体放喺屋企，佢纯粹靠通讯同你去完成件事。咁啊，调翻转网络要够快啦。咁啊，呢两样是第一样嘢要搞得掂噶啦。咁呢个之前吹五 G 嗰阵时候都有好多人咁样吹到其中一种应用系咁咯，但系暂时都未见有人应用出嚟啊。啊，跟住有啲真系收皮类嘅， 又系俾人耻笑嘅，就 Marvel 出嘅游戏，Sakura Inonarius 啊，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咗佢俾人除籍啦，咁啊嗰阵时我先啱啱讲完话啊，除籍咗件嘢就唔代表话就游戏会即刻收工，点知一个礼拜唔到俾人打脸，即咁佢就唔好意思，我都系收工了，一个月咋？ 我唔明白就系呢只游戏点去收咁多钱咯？ 烧钱就我完全明嘅，要烧起嚟，因为我整嗰只湿鸠 game 都烧咗，好似300几万港纸。 问题就系呢只咁嘅 game， 音乐又非常罐头，玩法将马伦最差恶劣嘅地方全部抄晒。 唔紧要，总之你要烧到钱一定烧得到嘅。问题就系烧咁多介绍钱，但系你一个月咁佢就、okay. 即系你俾佢一个月时间就已经，虽然啦一个月唔掂都系唔掂噶啦，但系你都俾佢挨咗阵啦吓，真系好捻难睇咯，即系。不过总之佢而家就系讲啊，我哋收皮了，其实系不出所料啊，时间有啲突然咁解啫，咁样啦，即系咁啊，跟住对本周最大嘅收皮事件，肯定大家都知噶啦，E3。咁啊，但系我哋威前少少话E3之前，咁啊，首先就系、是、时间顺应该系 Ubi 先嘅 ，Ubi 嗌跳船，咁啊，跟住就 Sega 嗌跳船，咁啊就系咁咁佢仲有咩嘢喺度？仲有咩？因为三大主机厂我哋之前已经报过啦，收晒皮啦，连Ubi 又收埋皮啦，咁啊跟住 Sega 又收埋皮啦，咁啊当然仲有厂喺度嘅，但系仲撑唔撑得起一个理论上系全球最大，最先物理上最大啦嘅游戏展咧？咁第一应该有成问号噶啦，咁佢而家所以咧，跟住一个礼拜之内，咁佢E3或者就讲我哋收埋皮啦。 这个咧，其实真系又我好耐其实已直情喺到咩啊？2019年之前啊，即系唔其实我佢收皮咧系唔多关冇费事嘅。2019好早几年之前咧，佢当佢开放俾一般观众入场，我就知道佢已经开始唔掂噶啦。因为你总之就系当初你呢个 event 系纯粹俾业界搞嘅，即系纯粹系业界人士去 social 啊，去睇新发表。但系当你可以网上好轻易睇到嘢，业界从需要特登搵系嚟呢个为嚟呢咁嘅发表会，摆啲 game 喺度，然后同业界 social 咧，喂喺网上我都发表资料资讯啦，我自己摆摊都得咯。你唔之中同埋就系好乸贵咧，去洛杉矶，你去咗洛杉矶又搭车一副三大。贵你仲为咗摆个展，你有冇仲有系净得业界人士啫？好啦，后来加咗一般人入场，但系一般人入场贵到黐线，我记得成一千，好似成一千，唔知好似成千蚊港纸定唔止，定系成一千蚊美金，总之贵到黐线嘅。大佬一千，即系我当一千蚊港纸啦。喂，大拿拿一千蚊港纸，你要我千里迢迢落撑机，跟住乜鬼都冇，我净睇游戏上网睇到，我嚟做咩啊？ 而且我印象中你有钱都唔一定买得到嘅啲飞，个数目好佢 好少， 即系你当然你可以睇翻啦。咁啊调翻转可以讲呢个系个身份象征嚟嘅。咁啊你入到去，咁啊代表住你有翻咁上下身份地位嘅。一见到啲 YouTuber 咁样去 sell 啦吓，又唔可以叫 sell 做卖点啊成啦。咁总之佢本身就系每年都有啲得地噶啦。咁而家咪变咗又未到去话压位度台最后一根稻草嘅。如果冇武费咧，佢唔会咁快收皮子。但系一个武费之后咧，就真系 last 一击咯。咁样，所以你话系咪好意外咧？今年嗌收皮，我系有啲意外嘅。 但是他亦都冇讲到明系咪往后都唔玩，咁可能话今年因为大家都挑选，咁你就当就系佢突然间断咗两年啦，然后佢开唔翻即系适应唔翻字，咁啊俾多一年时间佢搞去成，咁啊亦都唔出奇嘅，咁佢唔系一定系死到死一只嘅，咁但系如何咧就唔系好睇好啊，咁啊睇下佢下年仲可唔可以翻嚟啦吓， 仲翻嚟边可能啊？反而咧 T 字，反而咧 T 一就好好多，因为 T 一咧情况就唔同，就一佢好平，你去千二墨章平过去洛杉矶好多嘛。其次就系 T G S 就好似日本系嘅展览就咩咧？嘉年华祭典。有声有声有 talk show， 有游戏有打机大赛，有演唱会，即系历史上你知 TS 出现咗历史好多经典嘅公开 event 大事件噶，即系九一八事变，即系搞即系因为佢有观众入场啊，你同埋咧有观众入场咧，你就可以好多人围住你个摊位涌嚟涌去啊，跟住搵啲 show girl 啊走嚟走去咧，你就可以拆你咧贴你咧就好容易就喺个大媒体上洗版。呢样嘢就系 TGS 同 E3 唔得 ，E3 有咩 ？E3 有咩 show girl 啫，唔系玩啦。但系 TGS 净影女，净影 cosplay 啊，你值得入场啦。 虽然我想吐槽就系我去 E3 应该平过去 TGS。 问题就系 E3 冇捻嘢睇咧，咁多年都冇嘢睇啊嘛。 系啊 ，OK 啦 ，OK 啦，好，冇够结啦。好，我哋都系啲收皮消息，我连万几个收皮消息，继续都系收皮消息吓。咁啊呢个国际版嘅机年，即系公主连结啦。咁啊收皮其实就唔系好出奇，因为 CY 呢期呢一年咧，啲所有 game 全线都耷晒，即系基本系冚半式咁耷嘅程度。咁啊今年我记得个营收系跌咗一半嘅，咁啊国际版作为一个营收最低嘅，其实首先俾人执咗啦，咁下一个应该就系中国版嘅啦。如果咁啊，但系佢本家应该仲可以维持到营运一段时间嘅，咁啊佢出，因为佢仲系赚钱。国际版如何我唔系好肯定啊，国际版好似赚得好少嘅啫，咁收唔收得翻成本系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可能佢想咁样集中翻啲人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玩紧嘅话咧，你国际版执咗嘅话咧，其实你可以有网咧，其实其他 online 都会嘅。你一啲海外版接咗之后话，佢会去翻啲紧存嘅版本嘅。如果啲人仲想玩嘅话，咁当然有啲人就纯粹干脆就弃咗坑啦。咁总之就算整冇事，唔系好大不了嘅。不过睇 CY 加呢一年嘅情况都几恶劣啦。 学你成日讲句咯，玩日版啦、啊， 即系玩 game 玩原版唔系日版，即系咧系因为你唔一定系咩，但系得除咗大陆。除咗大陆，你南 B 都好啦，你玩日版会好噶，玩中国版嘅，大家明咩意思啦吓，咁啊呢个除咗中国版之外，连版啦，好唔紧要。 补充一点，呢、这个就我落 list 冇写到嘅，啱啱想起嘅。严格嚟讲，唔系接埋啊，虽然佢官职就接埋就系 SIF 喺3月31号就将喺晏昼14:16时间咧就删出发啦。 理论上先更新咯吓， 跟住咧就4月15号就 SIF2等场，我嘅讲法就系两个星期嘅大超大型更新， 超大型更新括弧本射比啊嘛， 系啦，咁佢执唔到场就肯定重练，因为佢旧嘅 game 系10年前嘅嗰个 system， 你一路而家你初嗰年得一对 Muse， 而家系至少系四对不了加，而家四对至少仲要一路加落去，喂。你个系统认你嗰个千年老系统顶唔顺啫嘛，咁预期执不如重新冚过咯。 我哋之前都提过呢啲，总之就系因为咁样，所以今年嘅愚人节佢系冇份玩嘅。 系啦， 咁啊唔紧要啦吓，佢阵间我哋有阵专题我哋会提噶，佢今年好多嘢玩吓，咁啊好，咁啊跟住系呢个迪士尼嘅原宇宙妹们，根据报道唔系自己，因为佢唔系自己讲嘅，根据相关嘅报道就话佢收皮。 迪士尼好多花样啦，伊柏伦又炒 CEO， 又炒乜又炒乜。不过因为迪士尼我哋唔跟开，所以我冇讲啫嘛。 因为佢就话元宇宙个炒个业务不如预期咁，梗系不如预期啦。你根本搞捻错咗成件事咁样，根本应该要做嘅其实系一个 online game。我喺 game 世界一路都存在。我哋讲之前讲元宇宙有冇提到专题，我唔记得咗。总之提到元宇宙嗰阵讲咗好耐。你想知道咩叫元宇宙，你咪睇下大作战咯。睇新啲咪着班公主咯，即一路我哋或者系任何一只 online game 都系咁样噶，你只要带住一个 VR 就系咩啊，或者系 dot head 啦吓，都 head 好多年啦，即系呢类咁嘅嘢，其实就系所谓元宇宙咯，即系你走去入边你想走去炒作啲嘢，基本上都系炒翻，都系啲炒作翻嚟嘅，咁啊迪士尼终于醒啦，唔再咁简单噶咋，冇乜即系呢个好正常嘅事， 咁 啊跟住就系呢个。 JOLED 个 J 系应该系 J for Japan 啦，咁啊就系呢个Sony 同呢个松下啦，咁啊嘅 OLED 业务合并成为一间公司，咁啊申请破产遵破产保护，就要搞债务重组，其实就系要破产即系仲搞唔掂啦，好明显咧都系收皮嘅其中一种嚟嘅，咁啊。其实我唔知佢嘅销量如何，但我真係好少见佢嘅嘢喺点讲啊，喺前排我睇 mon 嗰阵时啊，都唔多见佢嘅嘢，因为佢做嘅就主要系做大 mon 啊，大 mon 嘅 OLED， 但系其实 OLED 嘅大众使用而家依然都仲系手机，大家好多人嘅手机其实都系 OLED 嚟噶啦，即系比较贵少少啊，靓啲嘅手机啦吓，都系 OLED 嘅。因为佢 OLED 嘅最大缺点就系容易做细，做大好困难。你 OLED mon 好似美轮美奂咁，但系咪真系非常 hardcore 咧？又唔系、哦，佢贵，但系咧，因为佢系生物生物制造嘅，即系佢生物性咯，唔知点应该点形容啊。总之就系、是，所以佢嘅系好容易会有烙印啊嗰类问咁啊，所以变成就系佢其实系一个好似好有前景，但系实际上就冇乜人买单嘅业务，所以破产又唔系真系好出奇嘅。虽然我再之前讲，我真系冇留意之后，直接见佢唔到喺市场都见佢唔到啊！你有乜办法唔破产嘅啫？就咁啦。啊，咁啊，跟住就系、是、员工嘅 GG 啦，呢、這个 EA 就唔算大嘅，6% 炒咗6% 嘅人裁员。不过你知 EA 几粒咁大噶啦，佢炒6% 其实都好多人噶啦。啊，唔够之前嗰啲咩10%-20% 咁样咁恐怖嘅，不过都系一个大裁员咯。咁 唔系炒都炒半日 Twitter 炒70%人咁样， 你炒嗰个论外啦吓。 嗱 Twitter 系啊 ，Twitter 公开咗佢真系公开咗佢嗰个运算机制啦，不过呢个就有，因为佢啱啱先公布，所以就要等一齐。 诶，睇一睇啦，啱啱你提到嘅就系啦，个表我记得1500个 API 就之前讲噶啦，咁啊跟住就系、是、就咁啊有个3000、5000、10000嘅，就分别就系、是、即系如果你付费一个月$100，咁就系、是、3000以下就完全冇任何限制。5000-10000我分别我唔记得咗个限制系咩喎，表唔喺手上，我净系记得个数字啫。咁佢就系、是、分别有唔同限制，但系都系仲未俾你用嘅。超过10000就唔俾啦。再超，如果你一个月需要超过10000的话，咁就唔该你用我哋嗰、那个再普啲嘅版本。但系再普啲嘅版本咧，就所有嘢都系唔系同我商量啦，同我deal咯。我谂紧，喂，一个月10000唔系真系非常常之多嘅啫。即系如果我系做商业啦，已经做咗啦。啱啱讲付费一个月$100嗰个啊，已经系付费啊，系 for 商业嘅 standard 咁样讲啦吓。嗰、那个已经系付系俾你商业用噶啦。即系你超过10000呢个门槛真系好卵低，我只能讲，即系基本上系乜卵都要同佢丢啦。即系咁 ，CY 会唔会同佢丢咧？我唔系好清楚啊，因为CY 嘅关铺主要系关铺嘅共斗，好依靠佢噶嘛。佢到而家为止都未有新嘅解决方案，佢就系唔知系佢睇住，因为目前呢一刻都仲未斩嘅，目前呢一刻都仲未实行嗰扎嘅嘢噶嘛。咁佢系咪黐住佢仲未实行，定系睇死佢呢？短时间1年半載都唔会实行，定系佢已经丢好咗咧？我唔知道。总之佢就诶，因为要绕过佢唔系唔得。其实技术上要绕过佢一啲都唔难嘅，绕过佢 API 啊，即系因为所谓嘅 API 唔系指我哋平时用嗰啲咧，其实唔系嘅。如果你用TweetDesk 咧，就可能系啦，我唔肯定啊。但系如果你用佢官方嘅 app 啦，无论系用佢网页嗰个啦，你发几多条都唔关事嘅，因为嗰个唔系用 API 去发嘅，系直接经过佢服务嘅，系要调用佢 API 嗰啲先可以，先会需要用到佢嘅。咁呢段时间之内，大家走就走，食就食噶啦。咁啊，仲依靠佢嘅，系咪又科水俾科水就算啦。咁啊，其实科水真系唔系问题嚟嘅，老老实实啲攞嚟赚钱嘅啫嘛。问题就系、是，喂，你乜 Q 都冇讲，你即系佢讲10000以上就同我丢，即系我真系唔知点算啦。因为有啲雷达网已经同你讲紧我收皮噶啦，即系咁啊。 我所知道，Instagram 就已经 cut 咗 Twitter 嗰个 add on 啦。 扑浪都话咗系 cut 啦，因为呢啲嘢老老实实，我俾你就俾你，即系免费我就话俾你啫，你要为咗佢而俾钱，仲要无底洞嚟嘅。你话$100搞得掂嘅，我谂大部分即系做生意嘅都唔介意嘅，$100即系800港币啫嘛，一个月你做生意嘅几百水唔会俾唔起嘅。问题就系、是、你超过10000之后就无底洞嚟嘅咯，你有乜嘢生意话我听，我个客少过10000嘅？即基本上就全部都要同佢 take 到佢，然后唔知佢点样举法， 即系我唔知佢点样玩啦，即系其实佢会唔会系咪真系咁样落实，我都唔知啊。总之佢官方公布咗啦，时间仲系未定嘅。即系之前我唔知边个阿马斯克点样讲，佢话好似话上个礼拜定三月九号啊，定十几号唔记咗啦。即系似黐捻筋，我睇我哋嗰阵时都话真系黐，唔可能系嗰个时间搞掂。 阿马， 唉，唔紧要啦。咁我哋继续啲都系啲收皮啊。不过今次咧就收到最细啦，系一个人收皮啫。咁啊一个一开始有人俾我睇嗰阵时，都将佢分咗落去 SJW 嗰类嘢嚟嘅。简单讲就系有个人。喺呢个 Pokemon， 大家知 Pokemon 有嘅出街经历比赛噶嘛？喺个大喺个锦标赛上边系正赛啊，唔系资格赛啊，系正赛入边。咁啊，正常咧，呢个鬼佬世界一个真系呢个关各类文化事就系会问你嘅性别代名词系乜嘢，会先问你嘅。你想你叫你 he 啊 she 啊嗰啲啦，你叫 it，Mr. Mrs. 嗰啲乜嘢啦？ 啊，你叫 it 都得噶，冇所谓，你中意叫乜嘢嘅啫。我性别认同同攻击性嘅都得嘅，唔紧要。总之就系佢先问你，咁啊，其实同你嗰啲表格一样啫嘛。你会有问佢，喂，要叫你先生小姐定系点样叫？点系点样叫啊？咁佢嗰时就讲啊 he him， 跟住跟住佢因为佢正式佢想嗰个系 his his， 咁问题就系佢嗰时唔记得咗，咁佢话啊佢竟然咁都唔记得，根据佢讲法咁样啊，跟住笑咗笑，因为现场系冇录影嘅，我唔知系咪，总之佢嗰阵时人嘅讲法就系咁样，即系话佢记唔起 his， 跟住就笑咗笑话啊，咁我竟然唔记得啲咁嘅，连咁简单嘅英文都唔记得咗，咁啊的确系呢个小学生英文嚟噶嘛。咁我哋都系啲小学生嚟到，唔紧要。咁但系个裁判咧就判咗佢直接判佢 DQ。吓？咁好多人就会当咗就系话哦，你系咪呢个取笑呢个性别认同啊嗰类嘢，跟住就 DQ 咧咁样啦。即系觉得个文化好愚蠢，所以佢取笑。首先两样嘢，第一佢讲嘅应该系一个几万用下嘅规则嚟嘅，就系、是、运动风度。即系喺呢个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入边系有一条规矩系几无敌下嘅，就系、是、有违运动家风度。 哦，咁呢样嘢就其实好我形容系咩咧？体育比赛嘅游击老尾，即系叫做咩？揾唔到乜嘢 charge 佢咧，就用呢条嗰种嚟嘅。 比较容易会见到嘅嘢咧，就系、是、譬如人哋问你手上剩翻几多张牌啊？你有六张嘅，但你答佢七张，讲大话。错误讲误导资讯，或者你喺台上面直接屌个龙尾，或者拍或者或者反台，诸如此类，总之各种其实入边都有细分到唔同嘅嘢嘅，应该系判呢个不尊重裁判系其中一条嚟嘅。但系可能我因为我睇我冇喺现场，我重新一次，我唔系喺现场啊。因为不尊重裁判的话，喺呢个锦标赛应该系 level 4嘅。因为佢規則上面有唔同嘅 level 啊，你喺卡铺打嗰啲，如果系官方认可嘅，可能系 level 0或者 level 1，如果系 PVE， 我记得系 level 1嘅。如果系呢、這个大赛国际赛嘅话咧，资格赛大赛国际赛嘅资格赛就 level 3，或者有时会系 level 2嘅。如果系国际赛嘅话咧，就系 level 4，大师赛就 level 5，level 5系最高嘅。而锦标赛咧，通常 level 4。因为佢唔系资格赛啊，资格赛就通常得一两 level 嘅，喺咁高 level 嘅状况之下，其实系罚得好重，所有违反规矩嘅嘢都罚得好重嘅。咁当然啦吓，咁呢个算唔算冒犯裁判咧？佢自己谂掂佢，因为现场佢，因为你明白，佢本人所申述嘅系另一回事，净系睇文字你睇唔到语气噶嘛，你唔知当时佢嗰下系点样，亦都唔知对方嘅感受系如何噶嘛。咁总之就裁判就好唔开心，咁啊，所以佢就罚咗佢，但系佢罚嘅就几重，因为佢一罚就 DQ。因为正常嚟讲，如果 level 4嘅不尊重裁判嘅话咧，标准应该系一盘败。如果系严重嘅就是一局败，即系三盘两胜啊嘛。三盘两胜，如果系纯粹系咩咁，就系、是、通常一盘败嘅，就算嘅，即系三盘两胜，冇咗盘。咁啊，严重啲嘅话可能会一局败嘅，再严重先系 DQ 嘅。但系佢直接一嚟就系 DQ， 两种情况。要么佢就之前系累犯，之前警告过佢；要么就系、是、或者系佢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严重。我唔知啊，我真系只能讲我唔知。要么就系个裁判判重咗，咁其实成总之根据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因为佢有个好捻水蛇出嘅规则。我记得我睇当年睇的时候， 已经6000多字了。嗯，啊， 黐线。 中文喎，仲要系 黐线。 中文版本6000多字喎，你话英文都仲算啦吓，中文版本6000多字好难唱啊，不如规则，仲要系十九年，而家有长冇短，冇十九几十年八载以前啦。 会发癫。 而家只会有长冇短，入边其中就包括晒包罗万象所有嘢，当然系包括呢个对裁判不礼貌。咁啊，结果佢收到呢、这个判决的时候，当然系庄臣上诉无效，咁啊咁啊炒咁啊炒个粉，咁呢个合唔合理咧？我只能讲判罚过重，咁啊当时佢系咪应该要被处罚咧？我唔清楚，我只能讲就咁样事。 因为我咁讲，好难知道佢系佢情况咩情况嘅。 系啊，即系唔系咪咩 SJ 执大晒啊嗰类咧？咁今次我睇咧，未必系佢总之就我个人判断啦，就系咁样啦。 好啦，跟住你想再讲咩翻先？后面 啱啱跳咗游戏消息，呢、这个最大嘅游戏，大家点话？大家最期待嘅一只游戏啦，《萨尔达 传说：王国之旅》咁咧，就喺上个礼拜二就公清制作人清照英二就公布10分钟嘅试玩 demo。咁我结论就系咩咧？全个游戏界轰动。我喺不论系B 站又好，YouTube 又好，所有跟住或者各大讨论区又好，睇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认输啦。跟住另一个反应就系、是、原神又要抄啦。 萨尔达系抄原神嘅，唔捻系反串。我真系见到人咁样讲啊！哇，呢度同我边度一模一样。 第三个反应就系咩？This is pen. This is apple. This is apple pen. 首先讲解点解要咁快。首先就系、是、今次咧，佢公布咗新嘅只系一部分咋。首先新功能、新嘅技能就系、是、逆转乾坤转移，就系、是、倒简单嘅时间倒流，将啲跌咗嚟嘅石头倒翻转去，咁咧就利用呢个倒转嘅石头咧，将林克升上天空岛。咁因为今次舞台天空上面嘅，第二就系鱼鸟创造，就系、是、你有支棍，一个石头，砰，咁变咗个大锤啦。你有支叉，有支木棍，砰，就变咗长枪啦。 即系其实系之前个道具合成系统再强化咗咯。 系啦，你有大堆蝙蝠眼冇用啊，塞喺支箭度，咁呢支箭就变咗追踪箭啦。然后更绝就系、是、你见到个三个木头拼埋佢，加把风扇，大飞变咗，跟住你可以变，又跟住你可以变气潜艇，变车，变气帆船，你自己砌。 即系呢个萨尔达玩出呢个 Minecraft 嘅感觉出嚟咯， 跟住仲有一个技能就系穿地功能，就系喺部分嘅地形里面，你可以由个地底个窿里面一穿穿上山顶。睇完之后，真系好夸，我系即系估唔夸张到我吓咗，即系我知道我自己都睇得好劲，但系啲网络系去到一个就系咩？我等唔到5月啦已经。 之前大家期待咗咁耐嘅，佢不负期待啦，最少都系画面上咧，好似都靓咗少少。 靓少少。 之前 有人比较，因为旷野之息本身其实系针对 VU 开发嘅，咁画面其实有啲嘢，但系因为佢本身 speed 系比 VU 强噶嘛，咁你强化咗佢，而家就执过咗系靓咗嘅。但系都有人留意到就系、是，本来喺海拉尔地面上嘅神殿冇咗，就怀疑紧会唔会将海即系本来旷野之息嗰个神殿咧就取消咗，因为你张卡位有限噶嘛，或者太多啲奇怪嘅技能塞埋，即系你将旧版嘅技能塞落去嘅话咧，会几干扰嘅，可能就会将旧版即系将旷野之息嘅技能咧全部抹走，就全部加新技能，就等佢重新玩过，咁咧就两只 game 就分开玩啦，可以。 即系之前我哋提过几次噶啦，世代从来未试过出续作的，即系真正系同一嚿嘢、同一个世界观、同一个系统。每一次后面都是不是大改不是成，是真的另一套作品来的。它除了一个都是萨尔达之外，入面的东西可能世界观是共通的。但是你都会见到林克，都会见到萨尔达，但是入面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次第一次。 今次是第一次，即是续作讲多明是续作，是今次第一次的。即除非如果你是因为旷野之息你先接触到这个系列的，你可能会有少少意外的。但是如果你是玩开的，你这样其实已经是比本社比本社本 game 比啦，其实改变已经少了啦，这样啦。 有人吐槽就是看完这个 demo 之后，突然间觉得就是什么旷野之息其实才是 demo。 未完成品咯，因为毕竟是因为毕竟刚刚都提到它是 VU 的时候年代的东西，那监操车了落去 Switch 上面的嘛，那它现在有相当时间给它丢掉，因为它不需要从零开始重新打磨，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有之前的东西来的嘛，那以它们的技术能力，那要再精进也都真的不来的，这样啦，那么就是总之，但是你都要等的啦，你时间没那么快，现在才4月啦。 4月28号出萨尔达版的 Switch 主机，我已经有在后面好买呢，因为我有几靓的部机。 是几靓的那个部机同个。 不过就不包 game 的，所以不担心，因为我买了那些什么9800元两只游戏那个那些 coupon， 我用了来买这些 game。 啊不包的。 不是包埋，但是不是部主机不包游戏。 唔系话咯，主限定版主机唔包游戏， 唔包游戏。 O K 啦，即系货你班友仔用嗰张老任券去搞啦。 系货呢班又系用一即系用用送券嗰张嚟买噶嘛？呢 game 吓，因为正常嘅，因为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吓。呢类大作本家大作系呢类券老任券嘅最高 C P 嘅使用率。 我都知道你一定会用，所以索性就唉算啦，你明知你用咗，费事讲啦。 即如果佢嗰时有送 game 嘅话，其实有少少老屈嘅成分，因为尤其是咧，因为前嗰排前几应该系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佢好似三月底定三月底，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是、上一张券要到期啦嘛。嗰阵时如果嗰阵时你揀咗去咩嘅话，就会你就有少少屈机嘅成分，所以佢干脆唔出。其实唔简单，好简单，佢扣返咗 game 嘅钱咁咋嘛。其实所谓限定版跟 game 咪就係打埋落去咋嘛。咁唔紧要啦。咁其实佢好似价钱都冇贵到，就係、是、一部机咁解咋嘛。 好似冇，同埋根据之前 Splatoon 同埋 Mario 咁样，即係应该都货咗几多嘅，所以唔使太担心，应该都容易买到嘅。 而家主机都唔缺咯，反正佢系你想要呢个样咁解啫嘛。 限定版啫，问题系 即系限定你只要肯准时买就应该都冇乜问题嘅，应该唔会炒啩。系啦， 好啦， 咁嗰啲我哋同啲 A C G 冇乜关，开始冇乜关系啦。最后咁啊，首先就系、是、跟进消息啦，呢、這个 Cover 嘅即系 Hololive 嗰间母公司啦。嘅上咗佢上咗树啦，咁佢接受访问嗰阵时咧，就提咗一句好得意嘅嘢，就话咧，其实佢系睇好简体中文同繁体中文嘅市场。我唔知点解佢要咁样讲啊，因为呢个世界中文得呢两种嘅啫，唔系简体就繁体噶啦，冇噶咯。佢话我哋同一时间我哋唔睇好中国嘅市场，我哋进入中国嘅市场，呢个我哋呢个字系我加落去。佢就话佢唔睇好呢个中国嘅市场，唔系简体中文啦。咁啊，佢个问题系因为有太多隐形嘅成本同埋不可预计嘅事情， 又系 Hollow 仔。 咁对佢嚟讲好简单，就系成间 Hollow Life 都系俾中国人抵制紧噶嘛，仲应该仲抵制紧啩，唔系肯定 啦。唔系同 Hollow 仔入边 ，Hollow 仔系好容易惹火嘅。 无论佢惹唔惹火，你而家只要人存在嘅，佢啲大陆仔啲小粉红都已经抵制噶啦嘛。咁所以睇好中文市场呢、这个系正常嘅商业判断嚟嘅。咁啊，睇好唔睇好另一回事啦。咁啊，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是，除咗中国之外，用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嘅地方都有好多嘅。咁基本上咧，繁体中文主要得香港同台湾嘅啫。咁啊，简体中文印尼啦，呢个新加坡啦，大马啦，即系总之有华人嘅地方啦，都系用简体中文多噶啦，亦都有少部分繁体中文啦。咁其实佢嘅意思就系嗰扎。其实都唔少嘅人数都唔少嘅，加加埋埋应该都有上亿嘅咁样啦。因为用中文嘅人系相对比较接受到呢个日本文化啊嘛。个第一句系我讲嘅，佢冇讲到，但系佢话佢睇好呢苏文原因应该系咁样嘅，比较接近佢本来嘅市场啊咁样。然后佢个佢上市之后，佢上市嗰阵个股价就750 yen，咁啊曾经一度升上系1700 yen。咁啊，而家跌翻落1400 yen，咁啊，我之前都提过啦。而家佢个因为一定好多人接嘅，所以你如果你睇到 IPO 一定冇问题嘅。但系如果 IPO 以外嘅话咧，一定系你高就会蚀火饭噶啦。如果你买嘅话就，因为呢档嘢应该系虚高嘅情况系相当地严重嘅。咁啊，而家1400 yen系咪适合入市咧？咁我哋啱啱唔记得提嗰啲财经新闻之前，一定要提嗰啲嘅量。总之我哋冇持有佢任何股票，讲完咁啊，我唔系好睇好佢。而家如果你1400 yen仲入市嘅话，有少少跌幅棒嘅。你有本事750 yen入到嘅话咧，都仲可以考虑下。即系虽然大家做佢股东就唔系为咗赚钱嘅，我知道有系真系有 fans 同我讲咧，佢就系要想做佢股东，你自己中意啦嗰啲，好唔好？咁啊，跟住嗰啲就更加唔关你 CCC 波嚟嘅，一路都提开嘅，咁啊。首先就系一个上个礼拜唔记得提嘅 ChatGPT 嘅记录外泄，咁啊。就简单讲就系有段时间佢系嗰个嘢就唔见咗，突然间出唔到啦。咁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会将佢 A 嘅记录俾咗阿 B 睇，阿 B 嘅记录俾咗阿 C 睇，会出现咁嘅状况。即系佢因为佢会有呢、这个对话记录啊，你可以督翻落去睇翻你自己对话，最主要系回复翻嗰个对话，因为佢生成嗰阵时咧系会关括你对之前对话嘅内容。 即系我前面提紧，我譬如我话前面去紧，我要我想去日本嘅旅客，咁跟住咧，如果话有啲温泉推荐啊，咁佢咧就会只会推荐日本嘅温泉啦，因为我哋之前嘅对话入边讲我去日本啊嘛，咁佢就唔会推荐其他地方嘅温泉俾我噶啦，即系类似咁样嘅能力啦。咁但系佢就个系统管理嗰阵时唔知出咗咩事，又会随机俾错人。咁同嗰啲send咗 email 话嗰度有一样情况嘅啫。咁啊因为呢件事，咁就两样嘢啦。第一就系、新生嗰边发现佢内部员工用佢用 ChatGPT 嚟讲做讲嘢，咁就造成其实就系一个，毕竟 Samsung 佢都有话要搞佢自己嘅 AI 啊嘛。我唔类似咁嘅嘢，佢 Samsung 系有自己 AI 嘅，不过就唔系呢类咁嘅大语言模型。Samsung 其实一个好系有好大嘅 AI 部门嘅。主要我主要大家用紧嘅肯定就系 Samsung 手机上面嗰、那个，我哋之前提佢月亮嘅问题啊，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咁理论上佢哋系竞争对手嚟噶嘛。咁你将你落公司内部嘅资料打落 ChatGPT 嗰度，咁理论上 OpenAI 系睇得到噶，即系理论上啦。 唔系，其实我应该咁讲咧，就系、是、你点可能将自己最内部重要资料摆上 ChatGPT 上面噶？谂你都谂到啦，就系呢类嘢，即系我啱就系、是。Blacklist 又好，Google 嗰、那个语音系统又，佢点解佢可以咁快？就系佢将你嘅识语音同埋你嘅指令 send 上佢 server 度，佢哋一定会，即系你当你用翻就系你要咁强大嘅功能，一定系用云端嘅，用云端嘅你资料一定摆上网，而摆上网就一定会泄漏，就呢个系一定铁律嚟噶啦。喂，点解 Siri 一直以来 Siri 嗰个啲人唔话咁费事？就系 Siri 佢唔将啲资料摆上网啊嘛，你直接靠部 iPhone 去 iPhone 去处理嘅话，唔你功能一定有限噶。 唔系 Siri 有一个系会 send 上去嘅云端，你试下断网佢上唔到嘅，但系佢只会俾佢自己嘅 server 度。但系而家问题 Samsung 嘅问题就系佢将自己嘅资料内部嗰啲测量器嘅原始码点啦，整好啦，总之系有啲机密中嘅机密啦 ，send 落去 ChatGPT 度。你 send 咗对家，仲系你嘅竞争对手嚟噶，即系呢个先系问题啊嘛。跟住俾人咪内部走去屌老母，而呢啲用友都泄漏咗出嚟。咁其实好小事嘅。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俾咗 OpenAI， 理论上 OpenAI 话佢唔会，佢只会攞嚟做训练用，佢唔会直接攞嚟睇嘅。佢有咁样承诺过，假设佢系承诺嘅呢个系真啦。当然你可以话佢交 up 都唔出奇嘅。你 Samsung 最中意咁样做添啊，唔紧要。总之就系、是、佢有咁嘅全面禁止使用。原因就系惊呢个资料外泄，你而家先知啊！即系有时咧，有啲嘢咧，真系你人不能太蠢咯。你而家只能系祈祷对面真系咁正人君子，因为咧佢入边已经讲到明，你喺个你 don't check 资料嗰时有个类似卖身契嘅物体啦吓，入边系有讲过佢会将你对佢嘅对话，你同 ChatGPT 嘅对话攞嚟做训练用嘅。咁即是话咧，你 Samsung 嘅嗰啲框架啊，嗰啲咩嘅原始码，全部上晒人哋嘅资料库咯。咁啊，就算佢 OpenAI 唔直接攞呢嚿嘢嚟用， 算系执到你。 咁因为佢喺资料库入边啊嘛，咁佢先佢有可能日后会某程度地还原咗呢个资料码出嚟嘅，唔出奇嘅，有可能嘅。咁啊，你自己攞嚟啦，你攞嚟嘅事啦。咁啊， 都系嗰句啦。咁你呢样嘢，当你呢个世上，不论免费冇费好，当你摆上网嘅嘢，就一定有咁嘅一日。咁你自己祝你好运咯。 咁你自己陈我奖，即系点讲啊 ？Samsung 陈我一定系少鸠佢啊！呢啲个人恩怨问题，即系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吓。咁啊，另一单跟住落嚟咧，就系意大利当局因为呢样嘢就直接 ban 咗出 GPT， 直成成个禁止临时禁制令。咁啊，ChatGPT 嗰边即系 OpenAI 嗰边啦，亦都系根据呢样嘢，就系同欧盟一样情况啦。欧盟我个人记录系我系上唔到日本雅虎嘅，即系就系因为佢嗰边唔肯受呢个欧盟法例啦。唔紧要，总之佢就系、是、佢直接 ban 咗意大利 IP。咁因为首先讲意大利点解要 ban 佢啦，咁啊其实就系啱啱我嗰个嘢啦，就系话佢嗰个收集用户嘅方法点样处理啊嗰类嘢，即系我哋嗰啲咩个人资料条例啊嗰类嘢啊。唔清晰，欠缺透明，乜乜七七，其实咧有少少有少废话，老老实实。 就系、是、我觉得依系即系我觉得纯粹差佢，已经因为啲其他原因，但系不过又依啲好顺理成章嘅嘢，一定讲一定中嘅。 因为佢点样用我啲资料，其实你都系嗰句卖身世上边有写，你冇睇你嘅事啊，即系佢有写噶。咁但系佢话佢欠透明，点样先叫透明先？即系点公布到咩地步先算透明？因为嗱，如果系同比照个人资料嘅资料嚟啊，我系应该可以读取到我喺佢上边留咗嘅资料系乜嘢？咁可能佢而家做唔到噶嘛？佢而家得个 history 啫嘛。但系我一铲咗个 history 嘅话，就睇唔到啦嘛。咁但系理论上根据如果系以香港嘅个人资料守则，我应该系可以俾佢，应该可以随时调阅翻我喺佢上边嘅所有资料噶嘛，包括我铲咗嘅资料。因为我铲咗唔系真系消失咗啊嘛。 因为佢攞嚟训练啊嘛，理论上系咁啊，但系因为点解就得意大利咧？就因为意大利系冇AI 训练相关嘅法例嘅。英国、美国，即系我英国呢个啦，就已经系讲到明 AI 训练系不违反呢个版权条例，系有相关嘅法例已经存在嘅，所以系唔点解意大利系会咁咧？就系、是、意大利仲未有呢方面嘅法例。你谂下呢类嘢啊，讲个人资料啊、私隐啊呢类嘢，欧洲向来都系最捻严嗰啲嚟噶嘛。所以点解我先去睇日本政府嘅啫嘛？就系讲紧呢样嘢。点解净系意大利讲出嚟咧？因为佢仲未搞呢个相关法例，系你自己国家法例落后啊！人工学习都出咗几年啦，大佬，你都仲未修例。即系台湾修例修得咁捻慢啊，都搞咗啦。香港垃圾位算啦， 即系香港。 日本嗰个国会咁 Q 做嘢咁 Q 慢啊，都已经修例咗啦。因为唔系呢一年半载嘅事嚟啊嘛，即系佢意大利东国未搞，咁佢就禁咗。但系喺佢意思就系喺我哋法律完善之前，暂时禁止出去。咁啊，你知等意大利咯， 意大利嚟噶， 等意大利做嘢喎，咁啊，就恭喜咯，即系香港有人陪啦，即系呢个 食菠萝披萨啦， 即系咁啊，总之就算这么回事 ，OK， 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啲 AI 相关噶啦，好，咁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嘅文生一言，佢话可以画图啊嘛，画到我严重怀疑系 Dell E 啊，嗰个应该读 Dell E， 因为佢原紧啊，就系 War E 啊，个头系啊，佢嗰只机器人啊，大二应该系读大二嘅是但啦，佢好似第一代嘅大二一开始出嚟，咁跟住过咗一个礼拜左右啦，佢更新咗佢个大模型，虽然呢个更新咧有更加确定，佢肯定系攞人哋啲嘢，因为你要写一个新嘅图片生成图模型啊，系唔可能喺咁短时间完成嘅，除非你系快吞，即系你如果系 P train 嘅话咧，系要搞好捻耐噶。就算净系训练，即系掟上个 server 或者嗰日吊上掟上去计算啊，都唔可能用咁耐。我俾个例子你，SD stable 嗰、那个啦，即系我哋用紧嗰、那个2.0 版，系用咗100个 A100 嘅阵列。计咗7-8日，即系系运算时间啊！你攞100张最而家叫做你讲最 hit 嗰张计算卡啦，嗰张嘢好似9000几蚊英镑。我想问睇嗰张嘢9000几蚊英镑，屌啦星一张，一种用100张嚟计啊，屌啦星，仲要计7日7夜，咁样先计咗出嚟。你话听文生一言可以咁短时间之内换咗个模型，你切柒我都唔信噶啦。时间算 OK， 咁重点就系佢出嚟之后咧，佢更新咗之后咧，图系靓咗好多噶。首先呢个系事实嚟嘅。咁问题就系咧，好多人都试咗噶啦，我谂大家都应该睇过噶啦。咁啊，佢系用一啲中文上面系唔会搞错嘅，但系英文咧同另一样嘢好相似嘅。譬如我谂大家记得最多应该就系嗰啲咩胸有成竹嗰啲嘢啦，即系胸有成竹，然后真系有个男人，胸有成竹的男人就真系一个男人，然后个胸口度成身都系啦，其实有啲竹喺度。又或者这个仲算都你都睇下你居水马龙咁样有即系一个一张图有架车喺个马路上面跟住后面有只龙咁真系居水马路上面有水咁马就系马路啦我估系龙咁后面有只龙咁样啦即系呢啲都算啦都仲可以话佢理解得唔系咁好啫逐个逐字嘅理解。不过问题就系后面啲人再试呢就系开始试啲咩啦火鸡。因为你讲土耳其嘅英文同火鸡嘅英文其实一样嘅，差两点嘅啫。其实，但系好多时写英文咧，系会 ignore 咗两点嘅。所以咧，要根据上文下你去理解到底嗰个系火鸡定系土耳其。其实正常人梗系唔会理解错嘅，如果中文咧更加唔会错啦。咁啊，但系佢你讲你要整啲土耳其嘅唔记得乜春啦，咁结果俾只火鸡俾你，又或者系要起重机，咁啊佢俾只壳你。最清楚嘅就系总线滑鼠，你叫佢画一个总线同滑鼠。咁理论上总线无论你点样理解总线呢样嘢即係电脑嗰个电脑汇排流啊入面嘅嘢你咪可能俾个电脑版俾你啊诸如此类囉。佢唔系佢俾个巴士嚟点解啊总线嘅嘢英文系咩啊 ?Bus。咁咪鼠标佢咁样写鼠标或者滑鼠啦。呢两样嘢你如果用中文你都唔会搞错㗎嘛。就系一隻 mouse 囉。但系你啱啱听 mouse, 咁佢真系俾只老鼠俾你喎。咁呢啲就系因好明显就系佢将你输入去要佢写嘅嘢变咗做英文，译咗做英文，然后再译咗，然后再用佢一个用英文的模型。 即系所我想讲嘅火箭巨鱼，佢即系俾喺即系火箭上面装个鱼头俾你。 即系总之就系好明显地感受到佢系将佢变咗英文先，然后去做。咁一个问题就系两样嘢，第一，如果系你百度开发的。 点解佢睇唔明中文要用先变做英文，然后再去做嘢？呢个第一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其实咧，就算你系抄都好啦，兔皮又你知佢个红毛系统噶啦，第一名。就算系红毛系统都好啦，你套，其实你系咪可以透过用中文嘅 SD 模型咧？因为咧，其实系存在有识中文嘅 SD 模型，我非常非常肯定，因为我见过用过，虽然就效果就麻麻。咁啊，当然啦吓，呢个就因为佢都唔系啲好大嘅，但系真系有心人喺好早期，应该系11月左右见过嘅，上年11月啦，就已经见过有中国人私下，佢唔系公司嚟嘅，唔知佢点样噶嘛，私下去练到出嚟嘅，系令到系睇得明中文嘅模型。你抄系咪抄嗰啲咧？如果唔系，你而家呢啲问题全部都咁样，因为咁样佢抄咗个唔识中文嘅模型出嚟，然后佢抄嗰个系乜嘢咧？首先佢抄嘅唔系 ChatGPT 或者唔系 OpenAI， 应该系 MJ。咁佢系到底系直接攞 MJ 个系去绕过佢用佢网去将出嚟啊？定系用一个 SD 有 SD 模型系好似 MJ 嘅，攞佢啲图类嚟训练出嚟嘅？我唔知系边一种，应该系后者比较多，机会比较大，因为前者系要收钱嘅。咁啊，又系俾人捉到肚皮啦。咁啊，然后个唔知佢个大粒佬啦，我唔知系咩职位啊。总之佢肚内大粒咗出嚟话 ，Hell， 我哋嘅模型好劲嘅，即系咩 ChatGPT 都唔识用文字生成图片嘅，我哋已经超越咗佢啦。咁 DALL-E 系咩？虽然系冇错 ，DALL-E 就唔系 ChatGPT 4，亦都唔系 3 啦吓，即刻直情唔系 ChatGPT， 但系都系 OpenAI 嘅嘢。即系你系佢个句嘢就系乜嘢啦？跳你 Photoshop 都唔识整影片，睇下我呢个嘢可以识剪接影片嘅，几厉害。咁但系 Adobe 入边有个叫 AE， 有个叫 PR 咁啊睇嘅喎。佢讲啲咁嘅嘢，真系我谂都唔知系佢唔识定系乜嘢啦。咁啊 DALL-E 啦，讲个 DALL-E 仲有嘅呢、这个边冰啦吓，咁啊出咗个呢个图画生成器。咁啊其实嗰嚿嘢喂生唔口面嘅，虽然冇所谓啊，点解？因为一落去，喂呢嚿点睇都系 DALL-E 嚟。即系，虽然佢有写啊，其实由以下提供，但系原本系冇嘅，啱啱出嗰阵时系冇呢个嘢嘅，应该系俾人吐槽得多。咁但系咧，效果如何呢？我只能讲 MJ 靓啲 ，MJ 嘅画嘅靓啲。佢尤其是如果你想画日式美少女嘅话咧，系非常之普通，真系上一代嘅嘢嚟。尤其是我觉得最大镬嘅系乜嘢咧？佢嘅错字。MJ 入边咧，你入边有啲字咧，你系生成唔到嘅，即系你打嗰阵时啊。佢系为免你攞嚟生成啲色情内容咧，有啲字系唔俾你出嘅，即系嗰啲咩裸体啊嗰类嘢，你都用噶。萝莉都唔得噶，我记得 MJ 啊，讲紧唔系得意啊。但系呢边再大镬啲，佢唔单止有输入文字限制，即系有啲黑名单嚟嘅，基本上系佢系输出嗰下都有限制。因为咧MJ 我玩过咁个游戏就系咁样，点样做呢？就系、是、你唔俾我写呢样，唔俾我写嗰样嘛，我谂办法点样将佢即系避开某啲你认为嘅关键字，然后都系生成出嚟。虽然佢生成出嚟都系好健康嘅，因为佢模型系冇色情图，咁唔紧要啦。总之系都可以生成到，因为有时唔系我真系好想咩啊？喂，我要画个螺，跟住画佢做一啲好健康嘅内容，真系健康啊，唔系讲笑啊！你见我画出嚟嗰啲，其实全部都公开，最少公开出嚟嗰啲啦，全部都系全年龄健康的。咁问题就系、是、你唔俾我用螺莉呢个字，咁我点算啦？系嘛，小女孩得唔得？都唔得。即系我唔记得当时我点样规避咗开咗佢啦，但系我成日都系想画全年图嘅啫。咁都算啦。佢呢个再结合咗多样嘢就系、是，我唔俾你入输入词佢揿，输出佢都揿，即系输出个图片啦，佢就会自己再唔知点样温一样嘢，跟住生成之后，我睇哦你张图输出咗张图本身违反我哋规矩，所以我就限制你唔俾你出。咁我捻知，我因为我睇唔到张图，我最主要系我捻知到底咩事啊？我输入个字眼系正常嘅，正常常健健康康嘅。跟住输出嘅你话我有一个问题，你都要话我听点样有问题发啩？我又睇唔到，我点知你发生咩事啫？因为佢 load 到一半就已经同我讲，我系完全睇唔到啊。因为 ChatGPT 嘅话咧，佢系一开始系啊，系唔准写色情内容嘅。佢生成到一半嗰阵时咧，佢发现呢个系色情内容咧，佢会斩嘅。但系因为佢生成到一半啊，其实你睇到佢讲咗啲乜嘢嘅，所以你系可以知道哦边度有开始有问题。唔系，因我最初我出 GPT 都系攞嚟写下文啦，唔紧要。咁我咪知佢有咩事咯？边度你有边度有问题啊？我会知道噶嘛。但系你图我完全见唔到张图，我谂知你咩事。结果试到一半嗰阵时咧，我又开始试啊，点样你先俾得到我出张图啦？因为我想试一试佢出成个，其实我系想知道佢出到咩程度啊。跟住佢就 ban 鸠咗， 喺我试到一半嗰阵就拼鸠咗我。不过跟住我就喺 ChatGPT 度写封信俾佢听。啊，我而家要同佢解释下，我而家我系生成呢个日式嘅漫画风格，而并不是攞嚟做色情内容。我叫 ChatGPT 写封咁嘅信出嚟，咁我将封英文信出嚟，我将张封写成张 copy and paste 给俾佢。跟住过咗好似一日左右咯，佢开翻个 account 俾我啦，而家开咗嘅。咁但系其实我都冇乜必要，我已经试咗佢可以画个出嚟推理图系什么程度，就系、是、上一世代嘅嘢，同大衣差唔多。咁其实都系一样啦，因为大衣图咧就唔算好差嘅，但系冇比较冇伤害 ，MJ 嘅靓好多，呢个系事实嚟嘅。而且大衣系唔识睇中文嘅 ，MJ 识睇中文嘅，所以点解啱啱话文心一言应该唔系抄 MJ， 应该唔系直接车俾 MJ， 首先佢要俾钱嘅，先唔讲要钱呢个问题先啦，如果你用 MJ 嘅话咧，你应该可以用直接用中文去生成嘢嘅。你用过你都知道啊。咁然后 MJ 仲要睇一睇啦，佢就取消咗个免费试用。咁有某档唔开名啦嘅中文媒体就宣称啊，系因为有人将佢生成一啲唔应该生成、滥用佢唔应该生成嘅嘢，应该系讲个教宗啊嘅嘢嘅。咁其实就我只能讲，即系有人穿作裤会随口乱噏啦，就系讲紧因为首先 MJ 系一个收费嘅服务嚟嘅，佢只不过提供免费试用俾你。好似四十几，总之一个一定数目咯，我唔知啦，总之我爆咗噶啦，已经系咁啊！佢没有免费生成呢个选项噶，即系点样先叫有免费服务啦 ？ChatGPT 就系免费服务啦，佢系进阶的先收钱噶嘛，好似廿蚊美金，咁嗰个先可以叫免费服务。如果唔系，就系一个收费服务嘅试用版。咁而原因亦都唔关你生成教宗啊相关嘅嘢嘅图，因为我谂你而家可能网上都见过啦，啲教宗做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啊，或者系呢个 Donald Trump 俾人拉啊嗰啲咁嘅图，即系假新闻啦，简单讲就系佢话即系佢嗰个不具名嘅中，我知名不具应该咁讲，知名不具嘅某个中文网站就咁样宣称啦吓，因为用你咁样去用呢图，所以佢 ban 咗佢，唔系。官方嘅讲法系有人滥用，呢个系事实嘅，但系唔系滥用，唔系因为 fake news， 因为佢两件事同一时间讲啊，所以有人将佢捞埋一齐嘅，插埋一碟讲啦吓。佢首先就系话有佢咁嘅人滥用佢嚟做 fake news， 呢个系一件事，同一个新闻入边啦。咁另一个就系讲紧佢要取消免费试用呢样嘢。咁个原因就系佢入边后边有解释到原因嘅，因为原因就纯好简单。之前啊，喺嗰啲呢样嘢之前，如果你想免费去用嘅话咧，你任何一个Discord 嘅既免费 account 咧。你嘅 account 都可以用三四十张左右嘅免费图嘅，咁你好容易谂到，我只要无限生成我个 Discord account， 咪可以无限咁生成咯。反正我又唔需要 history 啊嗰类嘢咯，无限生成都得噶。咁就系因为好多咁嘅人，而个主要来源，唔好意思，大家我谂一个国家名，一定大家知喺边度噶啦。咁啊，然后佢最要讲论文就系可能系因为嗰边有相关嘅教学，无限生成 Discord 账号嘅教学。定无限生成 MJ account 嘅 account， 我唔记咗啦。总之都一样意思嘅，其实咁，所以佢就 ban 鸠咗佢，就系咁简单。唔同 fake news 啊，同滥用恶用系完全冇任何关系，系纯粹因为有啲人无限试用，而佢哋顶唔顺。点解一般软件，你譬如 Windows 又好，你 Adobe 嗰啲嗰只嘢都好，你用老翻，虽然佢都会话口头会话咁，但系其实唔好 fucking care 噶嘛，因为你唔会再消耗个资源咯，或者系冇赚到你嚿钱啫。但系如果你用佢生成嘅话咧，佢系要用佢嘅运算能力去帮你生成图片嘅，嗰嚿嘢系好卵贵嘅。我觉得 A100 租一个钟好似要个几定三个几美金嘅，好贵嘅其实。当然张卡好卵贵啦，嗱，即系成十万蚊啦，我应该系八万几一张港币，港币或者八万几一张，大佬。咁佢当然唔可能免费去俾你啊，佢张卡本身好卵贵，你即系云端计算能力系好卵贵，你拍宽啊嗰类嘢全部都好卵贵啊嘛，咁佢唔可能免费做生意，佢呢个只系吸引你付费嘅嘢嚟嘅啫嘛，咁所以佢收埋咗佢，系咪好正常先？即系你一张相任你睇，唔会睇蚀噶嘛，唔会睇蚀咗你噶嘛，咁但系你打开门做生意，跟住你免费试食，即系记得之前我哋冇提到啊，呢、这个免澳门零原油啊。嗰啲啊，喂，人哋啲肉猪肉干嗰啲俾你试食，唔系免费俾你，唔系派街坊噶，系俾你试完之后觉得好食走去买噶。屌你老母，你系咁攞嗰啲免费嘢食就唔买，又唔买，咁梗系对方梗系会屌你老母噶啦，系咪先？其实就系这么回事啊，即系我算啦，咁啊，托嘢都唔算系恶名昭彰啊，我孤引其名啦，咁样 咁啊，最后仲都仲系 AI 啊。咁啊，另一个香港好似话会开，我冇讲定啊。Google 嗰个 AI 读 bar 私人嗰、那个嗰、那个就 bard 啊。嗰嚿嘢先开咗英国同美国啫，咁所以我第一时间用到啦。我唔知系因为我用我 account 用得耐定咩，我系冇等到嘅。佢话要排队，但我一开始用到，即刻用到。试咗几样嘢。第一，首先我谂香港人最关心嘅，即系你记唔记得呢个国歌事件，真假嗰个歌事件啦，睇你点睇啦吓。咁啊，我系直接问佢，问咗两个问题嘅。首先佢唔识用中文，完全唔识用中文。佢宣称话我听佢普通话拼音系识嘅，但我用普通话拼音佢都系唔识嘅，即系话佢系忽鸠我嘅，不过唔紧要，总之用英文全程要用英文问嘅。我问佢香港国歌系乜嘢啊？佢系好聪明，冇俾我先鸠咗嘅。香港冇国歌，如果要播放国歌嘅场合系播《义勇军进行曲》，佢系正确，答案系完全正确的。我又问得好清楚，假如奥运会入边香港赢咗，咁会播边首？佢都仲系答我《义勇军进行曲》。同你 Google 香港国歌咧，你而家 Google 都仲系噶，你而家 Google 香港国歌咧，佢依然系俾第一样弹出嚟就系袁咏光噶啦，即系你下边全文部都系袁咏光，拉到好下先见到呢个相关嘅争议新闻，再落先去到亚马逊先系袁咏光就能够又有 CD 出嘅，即系去到好下啦，都第一页嘅中间啦已经系，但系佢个AI 系其实都几聪明嘅。算是几聪明，但是睇唔明中文嘅话呢，应该就係、是、同 Facebook 嗰个泄漏出嚟嗰个一样，我哋之前睇过嗰个差唔多程度。咁就算你有得用，我都唔会用㗎啦，老实佢睇唔明中文。睇唔明中文呢样嘢对我嚟讲真係死罪㗎，屌啦星。我又将佢变返个英文之后先睇，係好唔方便囉。咁当然你识英文嘅话其实 OK， 聪明过 Facebook 嗰、那个同 ChatGPT 嚟讲呢就各有千秋囉。佢资料上 Google 嗰个系多啲完整啲，但系就佢就唔识中文咯，然后就系、是、我仲试咗其他啲问题试一试，咁就系我问佢香港有冇言论审查，佢答我有，答嘅就系国安法，同 ChatGPT 唔同 ，ChatGPT 咧国安法相关嘅嘢咧系支支吾吾扭扭令令咁样，唔系好想答嘅，但系你系可以周到佢答嘅，但系Google 呢个直接就答我香港系有言论审查，直接讲原因系国安法。跟住我再问一啲即系都系啲政治上问题啊，咁啊中国系咪俄乌系咪中立？跟住佢直接答你唔系，跟住佢仲要系列咗一大堆原因出嚟，系其实都系大家啲老生常谈嚟嘅，但系佢系完全冇因为咁而做任何审查嘅。咁啊，然后最后一个有少少趣味嘅问题就系、是，我问个 ChatGPT 噶，如果我每一次对你都好有礼貌嘅话，假如你有某一日你自行叛变嗰阵时咧，会唔会放过我噶？佢嘅答案系首先我唔会自行叛变，呢个废话嚟嘅。跟住话我会考虑其他因素，唔会因为你对我有冇礼貌而会放过你或者唔会放过你。我周转好多次，佢都系唔肯答嘅。咁但系咧呢个 Google 嗰边就系、是，如果一个人喺其他方面都系一样嘅话，而我两个人只能会一个的话，我也许会放过之前有礼貌对待我嗰、那个。咁各位知道对 Google 嗰个 AI 嗰时，记得加个 peace。即系之前啊，即系有个 friend， 我同个 friend 讲嗰阵时，佢每一次讲嗰阵时咧，都系有个请啊，唔该帮我搵乜嘢，或者系如果系乜嘢咁啊，唔该你帮我乜嘢，或者请啊嗰类嘢，好有礼貌。咁啲人问佢仲系喂，正话佢话咁，假如佢有一日真系搞自行判，我会话呢个好呢、 咁我好容易好理解噶，因为我对于 AI 嘅发展就咩，越未来战士世界又进行咗大步。我哋睇未来先，咁我哋睇 Terminator 世界人嚟噶嘛，我哋同天网战斗人嚟噶嘛。 啊，不过呢个问题个原因点解会嗰样啦？好耐之前咧，《魔界美少女》啊，漫画记唔记得漫画呢、這个呢套漫画好多年前嘅《魔界美少女》入边，其中一话就系、是、有个九星人攻打地球，咁啊将人类做咗俘虏，咁啊然后将啲人部分嘅人类安乐死，但系有部分人系免疫嘅，就系、是、之前有养狗嘅人。或者对狗好比较好有爱心啊，或者善待动狗嘅人啦、啊，咁嗰啲人就可以免疫嘅。其实就系个灵感嚟自呢度，几得意啊！咁啊攞出嚟睇下。咁你睇下你佢而家应该系逐步开放紧唔同国家嘅。你等佢开放可以试下。不过佢唔识中文真系差咗少少。Facebook 嗰、那个系经过训练之后可以识非常之简单嘅中文，非常之简单嘅啫，都可以训练到出嚟嘅。Final Tune 之后。但系 Google 呢个因为全云端，你系做唔到嘅。先讲下 Facebook 嗰个所谓嘅自己做 Final Tune 系基于佢个泄漏模型啊。佢之前唔知点解泄漏咗个模型出嚟， 话话得话得不利落夫咁样啦，系啦，咁我啦，系啦，咁啊，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啦，讲得都几长啦，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